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中秋节的日子，首先要祝大家阖家团圆，共度佳节。中秋节假期过后呢，很快也要到国庆长假了。这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电影院线和演出市场上也涌现了不少的优秀作品，集中丰富大家假期的文化生活。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跟您聊聊最近的几部热门电影和精品演出，说说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要说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刚刚上映的贾樟柯最新电影《江湖儿女》，它讲述了一个时间跨度17年的爱情故事。贾樟柯的太太兼御用女主角赵涛饰演女主角巧巧，廖凡饰演男主角斌哥。在这17年中，巧巧和斌哥一起感受过生活的平淡，爱情的甜蜜，也经历过紧张刺激的街头混战，甚至巧巧还为了斌哥鸣枪入狱。今年5月，《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有媒体把这部影片形容为中国版的《美国往事》。而贾樟柯导演也说，他的确是想通过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来记录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关于这部影片的由来，贾樟柯导演自己也是有话可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江湖从头说》，谈到了他小时候眼中的江湖故事，也说到了影片主人公的原型。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段落。故事是从贾樟柯导演小时候开始的。一晚暴雨过后，空气中湿漉漉的感觉。早上我背起书包准备上学，那年我9岁，已经是被散养在街上的孩子。走到县城主街，才发现洪水从西向东激流而下，马路上波涛汹涌，水位几乎齐成年人腰高。马路对面，洪水对面就是我的学校。我站在马路边店铺的高台阶上，望着洪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穿白衬衣的身影在我身后出现，他不发一语，弯腰将我夹在腋下，趟过洪水之后，把我扔在马路对面，前后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我反应过来再看时，他已经又趟过洪水到了对面，接着把其他小孩子带过马路。望着他高大的身影，我辨认出来，那是我们那片的大哥小东。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像小东一样，都是待业青年。他们有的插队回来，有的中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呼啸街头。大哥们都有特异奇才，也都有一颗文艺的心。他们蹲在马路边拿一支口琴，无师自通，很快就会吹《流浪者》啊，《朋友再见》。小东曾经自己做过一台幻灯机，我参加过他幻灯故事的首映。他们心灵手也狠，靠拳头解决问题是少不了的，往往没有什么理由，只是相互间的一个对视，便会产生一场蔓延半个县城的战争。战斗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在后面运送砖头石子，哪怕只有10岁，也会有自己的战队，有自己的大哥。双方的摩擦并不是因为什么实质性的利害问题，往往只是因为超强的自尊心，飞扬的荷尔蒙被轻易点燃。后来小东有了工作，也开始了恋爱， 早上上学时会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带着他的女人沿街而上。我的注意力也从小东转移到了自行车后座上他的女友身上。他们穿街而过的时候，他美丽的面庞同样没有任何慌张，好像在挑战所有人怀疑的目光。两个人的身影合成一个爱的宣言，不顾一切以身相许。后来我也长大了，我也有了我的兄弟，后来渐渐没有了小东的消息。90年代大学的某年暑假，我回到汾阳，路过一个院子，发现院门口蹲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白色的二股金背心，低头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面条。从他身边走过，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停下来凝视他，才发现那人正是小东。他已经从大哥变成了大叔，头发稀疏，身体发胖，他那样专注地吃一碗面条与世无争。我无法把他此刻吃面条时的专注和他过去战斗时的专注联系起来。我离开他异常恍惚，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拍一部电影写写我们的江湖，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在某个城市，如果两个年轻人发生争执，当地会有提供服务的公司，一个电话打过去付费，公司就会派很多兄弟过来撑场面。往往是争执双方拨打了同一家公司的电话，两个人叫来助阵的其实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这就是一单生意，男人的血性已经转化成可以出售的服务。我决定拍《江湖儿女》，从2001年讲述到2018年元旦，故事的起点还是山西。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写下《江湖儿女》四个字时，我好像潜到了自己的情感深处。我眼前一直是小东和他的女朋友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他们以身相许，如此红尘笃定。 再一次拥抱你，满怀着过去的气息，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我留下来寻你，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过去的何曾回过，未来的依然在这里，这里。遗失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雅间浪里，今生所爱的凭据，半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说完了中秋假期正在上映的《江湖儿女》，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几部国庆档期即将上映的新片。首先就是备受关注的张艺谋的《影》。上周咱们聊威尼斯电影节也说到了这部影片，邓超在里头一人分饰两角，讲了一个和替身有关的故事。那这部影片的缘起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时间还得回到30多年前，当年的电影新人张艺谋看了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影片《影子武士》，从此就想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替身的故事。张艺谋说，中国古代题材都拍烂了，怎么就没拍过替身呢？中国的史书记载中关于替身的内容也非常少，我不相信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过替身。那为什么史书中没有记载呢？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从哪里来？这些东西都勾起了张艺谋的兴趣。 有了精心雕琢的剧本，再加上张艺谋从来不让人担心的独特的电影美学，相信这部影在国庆档期的几部新片中会吸引不少的关注。国庆期间的影片还有一部是香港电影《无双》，主演是周润发和郭富城，导演庄文强是编剧出身，要提起他创作的剧本那就厉害了，什么《东京攻略》《特警新人类》《河东狮吼》《头文字 D》等等，还有最有名的《无间道》三部曲。最近几年庄文强开始转型当导演，口碑不俗的《窃听风云》三部曲就是他自编自导的作品。新片《无双》讲的是一个犯罪天才和一个造假天才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关于这部新作品，咱们今天先不说太多，估计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无间道》，我也跟您聊聊《无间道》故事诞生的故事。2002年的春天，庄文强开了个酒吧，酒吧里有位借酒消愁的常客，他就是导演麦兆辉。麦兆辉之前拍了部票房惨败的电影，又遭遇了失恋的双重打击，整个人都心灰意冷。在酒吧里闲谈的时候，麦兆辉跟庄文强讲起了自己酝酿多年的一个黑帮故事。这个故事他其实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但是故事只有一个开场，是一场毒品交易，一个结尾是卧底的警察死了，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麦兆辉还没想清楚。庄文强就想跟麦兆辉说，要不然你先写剧本，我再给你修改，不收钱。修改着修改着，庄文强对这个剧本的改动越来越多，后来甚至是主导了故事的走向。没人想到这个从酒吧吧台起步的黑帮故事，后来居然成为了香港当年的票房冠军，而且横扫第二年的金像、金马等各大电影节。之后《无间道》的改编版权又被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西克塞斯买下，改编而来的美版《无间道》影片《无间风云》还为65岁的西克塞斯捧回了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小金人。回想起《无间道》这部电影，庄文强却是这么说的，我们真没想到他会这么成功，当时我们只想赚一笔钱，香港人拍电影就是工作而已。哎，我觉得这话还真不是什么谈钱就俗了，反而是香港电影人一种专业精神的体现。有了庄文强这么会讲故事的导演，我们也期待这部新片《无双》能给大家讲好一个故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中秋节，马上又到国庆节了。我发现每年金秋时节九月十月，北京的文化演出市场都是格外的热闹。比如说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节、台湖音乐周，还有2018北京喜剧周系列演出等等，最近都在火热进行当中。这个时段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一部喜剧作品，它刚刚结束了在加拿大的海外巡演，26号到29号还会继续在北京演出。这部舞台喜剧就是杨立新、陈佩斯主演的《戏台》，而这出舞台剧的海外演出还得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加拿大朋友的帮忙，他就是相声演员、主持人大山。舞台剧《戏台》讲述的是在戏班的后台发生的一日故事，这部剧把舞台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一向神秘的后台变成了向观众开放的舞台， 而惯常所见的舞台又被虚化到了幕后，成为了画外。戏台这部剧的诞生背后也有个故事。当年总政话剧团一部《万水千山》引得全国的话剧团争相模仿。就在这部剧中，陈佩斯和戏台的编剧玉月分别出演了匪兵甲和匪兵乙，从那儿也开启了他们半辈子的友情。后来玉月写出了戏台的剧本，陈佩斯拿到剧本后如获至宝，就去请他的好朋友杨立新吃烤鸭，顺便显摆自己得了个60年一遇的好剧本。没成想那顿烤鸭还没吃完，杨立新悄悄去结了账，回来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一顿我请，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好剧本，这个角色啊非我莫属。一句话就夺了陈佩斯的男主角地位，所以在戏台这部剧中，杨立新演的是男主角，爱唱戏的饭馆伙计大嗓，而陈佩斯演的是戏班的侯班主。那戏台这出戏又是怎么跟大山扯上关系的呢？原来这个月初，舞台剧戏台第一次出国巡演，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话剧出国演出，字幕的翻译就是第一件头等大事，而戏台的英文台词正是出自大山之手。一开始这剧本其实有个翻译公司做的规范英语版本，但一看就知道翻译的人母语不是英语，很难传递喜剧台词的精髓。大山就不一样了，他既精通中文英文还懂戏剧，做这个翻译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您比如说剧中八爷这个台词，八爷本身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痞，他用的语言就应该是比较粗俗的口语，不能是标准的书面英语。于是大山就把八爷这个角色的台词改成了当地黑人的俚语。再比如剧中出现的风水图，大山没有沿用老式的英语单词来翻译，而是直接用了拼音风水。其实现在国外对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无所知，大山说这些年加拿大华人房地产市场很红火，很多加拿大卖房子的人都懂得风水不好中国人不会买，所以说风水加拿大人也是听得懂的。几个月的字斟句酌之后，经过大山校译定稿的剧本居然比最早的版本薄了将近1/3，更加通俗易懂了，也更能让外国朋友感受到中国喜剧的感染力。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秋国庆期间的一些热门电影和演出。刚才说到了正在进行的2018北京喜剧周，那今天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喜剧周的一个演出。其实很多人以前也都听说过或者看过，它就是百老汇著名的跨界舞台秀《破铜烂铁》。27年前的夏天，破铜烂铁剧团由英国的两位打击乐大师组建，他们的初衷是想去发现生活中的艺术，探寻声音的本源。他们用在街头就可以看到的日常物品来进行即兴创作，甭管是自行车还是垃圾桶、瓶子、杯子、水管、打火机，都成为了随性拍打的乐器。最初破铜烂铁剧团只是在伦敦的街头进行表演，后来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音乐节和戏剧节的演出，甚至成功登上了纽约百老汇的舞台，创下了连续7年票房冠军的记录。2012年破铜烂铁剧团更是成为了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的表演嘉宾。有人可能会说了，原来这就是个街头卖艺呀，都是破烂东西当道具，这演出是不是成本特别低，制作特别粗糙啊？那我跟您说这么一组数字啊，破铜烂铁剧组成立27年，在超过20000场的演出中，消耗了50000盒火柴、30000只扫把、20000个垃圾桶、10000个鼓槌、25000升的黑色油漆、737个油漆滚筒。一般剧组的道具消耗可真花不了这么多钱。破铜烂铁演出的舞台是打造成了一个废旧工厂的模样， 到处都堆满了破烂。不过这些看似毫不值钱的玩意儿，实际上每一件都是来自剧团的精挑细选。演出使用的道具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部分还必须从特定的地方购买。比如说他们使用的垃圾桶并不是随便哪个市场买的，而是常年从一家英国厂商定制的。灯光和音效部分就更烧钱了，尤其是音效部分，比如扫帚扫过地板的沙沙声，火柴摩擦的擦擦声，甚至连沙子撒在地板上的声响都得让观众听真切了。这全都得益于遍布舞台的收音麦克风，一共有130多个，那也是投入不少啊。据说每隔那么3-4年，破铜烂铁剧团就会吐故纳新，改变或者替换一些演出环节，所以演出也是常演常新。您以前看过的，这次可能还有新花样没见过。他们会在世界各地的五金店和废品厂网罗乐器，同时也会在即将演出的城市寻找新的灵感。那不知道这次的北京演出会不会加入一些北京的声音元素呢？也是让人很期待了。时间有限，关于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电影和演出活动，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今天是中秋节，也再次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来自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蓝色热带雨，它没有说明，擦玻璃后对我叹着气，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